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今天的冬奥号专列继续由我来陪伴大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主要去关注北京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其中18到35岁的人群占比超过了95%。打造服务专业、勇于担当的志愿者队伍，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坚实保障，也将展现中国青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共青团河北省委冬奥工作专班主任李征经常来往于高校与相关部门之间，就冬奥志愿者培训及保障内容进行沟通协调。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进入关键阶段，志愿者服务领域筹办工作全面提速，将志愿者招募、培训、保障等一系列措施落实落细，李征每天都非常忙。据统计，目前在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报名者当中，18到35岁的人群占比超过了95%。北京冬奥组委及各赛区各场馆的运行团队当中，青年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冬奥赛场既是竞技舞台，也将是展现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让奥林匹克精神点亮青年梦想，冬奥会也将留下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几位年轻人。90后姑娘张帆是五棵松体育中心的物流经理，在这之前的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当中呢，她所在的物流团队主要负责运动员护具的转运工作，每天他们都要清点回收物资并且进行管理，等到其他人都休息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张帆说，能做冬奥会的幕后英雄，他很自豪。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冬奥筹办过程中的一颗螺丝钉，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筹办工作才能稳步推进。而在北京冬奥组委机关团委书记金飞腾看来，年轻人不怕吃苦，甘于奉献，富有创造力，是冬奥筹办场馆化运行过程中的中坚力量。随着冬奥会筹办进入关键阶段，去年年底，北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各场馆运行团队也实现了一线办公。金飞腾就说，我们将围绕场馆运行的中心任务，服务冬奥筹办大局，团结引领青年在冬奥筹办过程当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同时呢，也为他们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而在张家口赛区的志愿者团队培训及保障工作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21年第一期和第二期河北省迎冬奥志愿者骨干交流营近期在张家口结束， 共有来自29所高校的约400名志愿者参加了活动。他们将在赛时为张家口赛区相关雪上项目赛事提供志愿服务。交流营搭建起志愿者和赛事服务领域管理人员代表、志愿者以及高校管理人员的指挥联络体系，通过专家授课、分享经验、团建拓展的形式，激发团队的工作热情，增强凝聚力，也为赛时工作积累经验。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侯桂松表示，高质量的志愿服务将传递奥运精神，也将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年2月份，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进行了滑行项目和雪上项目的测试活动。4月，北京赛区冰上项目测试活动也圆满完成。在一场场检验和历练当中，志愿者队伍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收获了成长。在云顶滑雪公园，一支由青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青年摄影团队几乎走遍了场馆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寻找最佳的摄影点位，他们用脚丈量着每一条赛道，记录下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在延庆赛区，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24名志愿者克服天寒山陡的困难，进行了山地演练。他们不但要熟悉场馆环境，还要为冬奥会志愿服务和冬季室外志愿服务制定整体预案和标准。而在北京赛区，参与冰上测试活动的1026名志愿者创新完成了信息收集和分享工作，把各个业务领域的志愿者连结起来，做到了不同场馆间的交流互通。国家游泳中心志愿者、北京大学学生董豪泽就说，通过参与测试活动，自己对冰壶项目、赛事场馆运行工作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希望明年可以重回冰立方，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国家速滑馆的冰上测试活动当中，来自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的学生们参与了冰丝带的制冰工作。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勤奋踏实、精益求精的精神，给国际制冰专家马克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说，这些年轻人就像冰雪运动发展的种子，中国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制冰师，让更多人参与冰上运动。北京大学团委、冬奥志愿者工作负责人、国家游泳中心运行志愿者团队经理张舒则说，参与冬奥筹办的年轻人将所学所思分享给周围的人，将带动和影响更多人关注参与冬奥会。冬奥会志愿者在服务赛事的同时，也将给自己留下一段独特的经历。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申请加入冬奥会的志愿服务队伍。而目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按照计划，冬奥会赛会志愿者将招募27000人，冬残奥会将会招募12000人。此外，冬奥组委会同举办城市在测试赛和冬奥会赛时招募约10万名城市志愿者，承担城市运行保障工作，为社会参与冬奥会搭建平台。从2018年开始，张家口就启动了迎冬奥城市志愿者招募选拔和培养储备工作，不断深化细化赛区志愿服务保障方案。张家口目前已经陆续举办了6期各类志愿者骨干交流营，培训青年教师、学生和市民志愿者1100多人。目前，张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工作方案正在制定当中，志愿服务领域筹办工作进入全力攻坚的重要阶段。共青团张家口市委副书记温旭春说，通过测试活动，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城市志愿者岗位人数都有待调整。在总结测试活动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对城市志愿者工作进行进一步优化，形成城市运行、宣传运行等工作机制。而张家口团市委也将会持续精准确定志愿服务需求，理顺管理保障机制，推进保障措施有效落实，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北京赛区、延庆赛区的沟通对接，为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服务保障工作奠定基础。 伦比的北京到双奥之城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志愿服务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而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也必将是值得一生铭记的事情。志愿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按照惯例，奥运会闭幕式会邀请志愿者登上舞台，接受来自全世界的欢呼和感谢。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那些热情、自信、充满人文情怀的中国志愿者们被称为鸟巢一代，他们打造了微笑北京的金名片，也被许多人认为开启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元年。那次志愿服务经历让家国情怀和奥运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无数中国人心中。如今鸟巢一代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前进的强劲动力，也继续着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北京携手张家口热情欢迎全球各界人士来中国参与赛会志愿服务，计划招募27000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12000名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作为参与面最广的奥运项目之一，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激发公众对于冬季项目的参与热情。而秉持共享办奥、开放办奥的理念，也要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充分用好志愿服务这个工作平台，让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蔚然成风。志愿者招募应给更多普通人机会。对于冬奥会而言，尽管专业志愿者对技能要求较高，比如有些岗位需要掌握比较娴熟的冰雪运动技能，但是志愿者选拔还是应当抛弃精英化的路线，也应当考虑年龄和结构的多元化，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让不仅限于年轻人的更广泛群体都有机会亲身体验志愿文化和奥运精神。这是时尚的体育观，也更是展现奋斗新时代的绝佳窗口。从鸟巢到飞天，北京冬奥会将拥抱未来，通过万千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写下注脚。其实对于赛事志愿者这个身份，咱们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来的各项大型赛事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对这份工作充满了敬畏心。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会将冬奥会志愿者这样的经历当作是人生的财富，心向往之。我们现在就来关注一位高中生小姐姐的志愿者求职心路历程吧。 我刚刚报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活动，报名是主要那种和外界打交道的呀，类别意向是媒体运行与转播服务，和因为你可以选很多个嘛，我就选了2个，和对外联络服务。主要的赛区我是想在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因为这2个的场馆吸引了我，一个是花样滑冰和速滑馆。2022年冬奥会不仅是国家的荣耀，如果我能有幸被此次活动选中的话，将会是我2022年送给我自己最好的高中毕业礼物，给自己人生的套路上多加了那么的几笔吧。 这位小姐姐现在正在国外上高中，我衷心的希望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可以继续看到她的冬奥 vlog。 除了有这样带着迫切愿望的新人，也有经验丰富渴望再次服务奥运的老人。 2008年，我是好运北京城市志愿者，应荣幸当选了北京奥运火炬手。从2008年到现在，我经历了索契冬奥、平昌冬奥、里约夏奥会，同时也期待2022年我能更多的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2008年，我是工人体育场的志愿者，祝愿自己能再次成为志愿者，为冬奥会服务。 大家好，我是北京奥运会青岛帆船赛区的前期志愿者。作为北京奥运会青岛赛区的志愿者，我们和北京的志愿者一样，也共同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顺利成功举办。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北京冬奥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期待冬奥。 志愿者是一届奥运会的名片，他们存在于赛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也服务于赛事的一点一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让全世界认识到他们的热情和专业，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们又将如何为赛事服务锦上添花呢？ 我们今天要去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叫做刘晨，他是北京2022年冬奥宣讲团的成员之一，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奥运志愿者。 大家好，我叫刘晨，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我和奥运的故事要从4年前说起。2016年的夏天，还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我，第一次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到达了这个和我们相隔18000公里的足球王国巴西。从递交志愿者申请以来，关于巴西的一切开始走入我的视线。2015年年底，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成为了里约奥运会的语言服务志愿者。本想着服务好中国队，却在离奥运开幕只剩下半个多月时，收到奥组委的短信，说我们现在急需俄语翻译，您愿意用俄语工作吗？为俄罗斯的运动员翻译俄语和英语。我一想，不能服务中国队非常遗憾，但是在奥运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不正是志愿者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吗？于是我投入到了第二轮备战中。谁能想到这样的选择竟带我走进了一项新的体育运动，结识了一支冠军队伍，俄罗斯女子手球队。提起手球，大家也许都有些陌生，它结合了排球的技巧、足球的场地设计和篮球的规则，是奥运会的团体球类大项。而我负责在举办手球比赛的未来竞技场，为运动员、媒体、医疗队和观众提供语言翻译服务。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比赛结束后协助他们进行媒体采访。起初面对这些身材高大的运动员，我有些胆怯，但每每遇到专业术语时，他们甚至会放慢语速，定睛看我的反应。如果我稍稍皱一皱眉头，他们甚至会主动提出让我再解释得更清楚些。和场下的这种温和不同，场上的他们则是另外一番镜头。有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为什么俄罗斯女子手球队的状态这么好，俄罗斯教练用俄语谚语回答说 Русская женщина Ганя на скагу остановит И в калящу из ву войдет。 他是在说俄罗斯女人是勇敢的，她们既能勒住奔驰的马匹，也敢踏入着火的木屋。就这样，她们连赢8场，一举拿下奥运冠军，创造了历史。虽然这块金牌和我没什么关系，但见证了他们一路的拼搏和精彩，让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激烈的赛程之外，也不乏温暖的故事。在女子手球决赛时，由于语言不通，俄罗斯观众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小摩擦。我到达现场时，双方已经被隔离在了不同房间，等待警察调取监控。我看到俄罗斯小伙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焦急地喊着要离开这里去看比赛。我用俄语安慰他说，您别着急，我来给您转播。于是我开始在两个房间来回穿梭，不断地向他转达着俄罗斯得分了，俄罗斯领先了，比赛只剩下10分钟了。小伙渐渐平静下来，俄罗斯赢了，是冠军。这个时候小伙子完全平和下来，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谢谢你，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一句道谢让我深受触动。语言也许会引起误会，但同样语言也能消融误会。当我把小伙的态度转述给警察，